这一句话不能讲，千万种悲戚的事都是为了乱说这句话。不要对我巧语花言，不要把我当傻瓜，我要你对我说句真心话，爱情不是玩耍。如果你不是真心，如果你存心玩耍，请你。